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六四呢件事嘅所有嘅真相咧，现在我哋未完全清楚。 如果有一个中国人要攞诺贝尔和平奖，我有一点系唔系好明白嘅。点解第一个攞诺贝尔和平奖嘅人唔系中国嘅邓小平先生？ 现在咧，大家都唔需要坚持啲乜嘢立场，我哋嗰个空间同埋商量嘅余地咧系好大嘅。 梁振英，你有冇讲过香港始终有一次要出动防暴队同埋催泪弹嚟对付示威人士？有定冇？ 我绝对冇讲过。 民怨沸腾，忍无可忍，全城愤怒，杀出血路。新比、森马、文昌、B 哥，独立精神，坐言起行。云端起义每月巨献 ，I Revolution。 4月17号嘅云端起义，咁啱啱听到嘅咧就系一个非常之旧嘅jingle嚟，咁好明显系播错嘅。 冇错。 咁啊，我哋今集咧嘅人脚咧，点解系我介绍先咧？就是、因为今集咧就有少少嘅宣布先嘅，就因为咧， 因为我哋系咪要好似某啲 好拉凝重啊？你一开始系 咪要好似某一个四月一号所发生嘅封咪事件咁啊？ 系啊，咁啊有啲类似啦，咁啊事源咧就系新比咧就对近日嘅一啲即系事关，大家都知，即系如果有睇佢 Facebook 都知道系关于阿 Betty 嘅，咁我哋一阵间都会讲嘅。 佢叫佢做 Ugly Betty 喎，仲 诶咁呢啲每个人有唔同嘅叫法啦，咁啊。就因为佢对某啲事呢都几灰心啦，某啲事嘅反应，咁有啲事大班咁样嘅，就係、 是、心灰意冷， 有啲心灰意冷，咁呢佢就话想沉淀一下先嘅，咁、 哦、 但係呢咁就、原本佢今集呢就係、 是、 号称啦，就话要封咪嘅，咁呢咁但係呢就因为呢有啲最新縮冊嘅关系啦，咁样呢佢就同我讲，就因为有啲嘢呢就要爆，咁样呢一阵间我哋讲 Betty 嘅时候呢新比就应该会抱头嘅，咁样啦。依家在座呢就有方东希啦，我森华啦，同埋我哋请到荣誉巨献啦，仲有啦快啲， 喂大家好，喂 係啦，咁 未啦森华，喂未啦森比， 咁啊，新比突然出现，咁但系咧，因为佢依家系应该系沉淀紧噶嘛，唔知佢开唔开咪啦。咁你讲两句咧，系 好失望啊，佢 好捻失望啊。 咁你即系开唔开咪啫？呢节 咁两句已经开咗啦，啱啱呢句 系咯，好失望。 你讲住先 啦。哦，即系唔讲啦。 唔系，我阵间有嘢问。 嗱，赌几多？呢啲嗱，因为我哋第一节咧就会先讲咗啱啱过去嘅。 我都有嘢问啦，快啲。 喂，仆街，礼拜几啊？礼拜六嚟嗰个占中。 唔系，讲头先啲机奇遇先。 屌你都话你忍捻住㗎啦。 我头先呢因为我知道今晚会作为一个行过路人甲嘅身份嚟㗎嘛。咁都唔想准时 啊。 有几路人啊。 我特登行过咗合宜大厦嗰度 ,window shopping。 你系咪行错咗香槟呀？ 唔系啊，去咗合宜大厦 window shopping 啊，揿下钟仔啊，蹬下啲波钟㗎嘛。 你揿钟仔肯定隔离啊。 咪合宜大厦啦。哇！我撳咗其中有一層有一個好似你以前個 ex 嘅，即係 又你 輕本佳人， 又嚟 又 輕本佳人奈何賣人，唉，真係 又係嗰位啊！ 係啊，好似冇啊！我寧願見到有個肥先生撳，跟住我都摸一摸。 你明白 肥先生 係啊？ 唔係冇頭髮咩？ 唉，咁唔知啦呢啲，可能 咩框眼鏡？ 可能佢老闆係冇頭髮㗎啦。 嗱，唔係即嗱，根據你同我嘅傳譯啦，咁就話你有某啲朋友嘅癖好比較特別噶嘛，即係譬如話佢撳鐘仔，話有冇啲好似葉柳啊，有冇啲好似劉慧卿啊？ 我有個朋友，我有個朋友咧同我講咧，佢撳鐘仔嗰陣時 咧，係咪你朋友就是你啊？ 撳鐘仔嗰陣時咧，同人哋講喎，你好叻咩？我係香港人嚟噶，賣人，我睇唔起你啊！ 喂，咁樣喎、啊。 佢好勇武喎、 啊。唔系，跟住佢话嗰条女咬翻佢。 系。 咁你又唔系嚟帮衬，你屌我做咩啫？走啦！ 佢唔系屌嘅， 你话 唔系？佢用第二个方式， 佢系揿门钟。你好叻咩？ 以为 我系香港人嚟噶，你卖淫。 喂，你令我谂起你嗰单嘢，六四嗰单。 我单 讲唔讲得噶？ 佢唔好讲啦。 咁啊，嗱，即系回归正传啦。 嗯。 咁我哋咧就啱啱应该系过去嘅礼拜六啦，系啦。咁啊，由啊呢、這个占中后援会咁啊搞嘅一个起义系咪起势大会？ 起义大会 起诶是但啦，都系 咩样嗰啲嘢？ 诶、哎，我啲嘢啦，咁啊起义大会。 喂，主持唔好写我名，我路过噶嘛， 佢老人家啊， 我接力封咪表示抗议，我而家系接力紧封咪嘅。 有边个接你力、 啊？你又话今晚封封咪嘅，结果你又嚟咗。 咁佢屌完我之后，阿森华屌 你同我林卓廷系一捻样。 对唔住， 屌你真系同林卓廷系一模一样。 我唔啱。 嗱，咁就喺呢个占中后援会嗰个起义大会咧，咁在座我身比同埋阿快啲当然喺度啦。咁啊，方东你就粒水又冇去到嘅。 系 咁样咧，咁 啊去啊，有机会系咪啊？对住阿戴耀廷系咁吓。 闹啊！我协议噶嗰日咁样爆佢， 唔啱啱啊，爆得啱。 咦？你嗰日唔系咁反应啊？ 我见你嗰日好似有啲夹硬， 你好似有啲夹硬夹硬咁喎，唔好意思咁喎你。 我心埋讲系咪我冲动得滞？ 唔系，啱啊， 系嘛？ 系啊， 我见你几调停，我见到你。 我要做戏俾戴耀廷睇啊嘛。 哦 ，OK。点解你谂住你反佢台啊嘛？ 系 咯。我谂你反佢台啊，快啲。唔系咁嗰日咧，咁啊，因为我就迟到啦。咁但系其实经过我去到嘅时候嘅观察咧，就其实上半场都冇乜嘢嘅，但系都系风平浪静嘅。咁啊，我见到有范国威，其实佢有冇发言嘅？ 有， 佢其实噏咗啲乜春嘅，即系佢有冇例如话占中我实到嘅咁嗰类咧？ 冇，公民提名，坚持公民提名。 咁呢个好正路，佢一路都系咁讲噶啦。咁其实最主要 唔系，总之佢话如果冇公民提名嘅，咪就。同我哋一齐出嚟佔中， 系啊， 佢好实际噶， 系好 实际一样噶。 咁我哋其实一路都系讲紧个，即系其实我发现咧，就系阿戴生佢哋啦， 系， 我唔知佢刻意唔明啦，定系真系真心交啦 吓。乜佢有佢嗰套嘢咯，佢有佢一套密不透风嘅嘢咯。 哦，咁佢兜得好劲嘅，我睇得出，我睇得出佢兜大油花园呢口非常叻。 系， 咁唔系我即系我讲紧话佢嗰个真唔明假唔明嗰样咧，就系、是、其实我哋都好明显噶啦。我哋讲紧嗰样嘢，一路都系讲紧嗰样。点解有占中呢样嘢？就系唔系要去等你政府同我哋讲啲乜春嘢，跟住我哋啊呢、這个方案啊掂唔掂啊？跟住我哋商讨完一轮之后再 feedback 翻俾你啊嘛，唔系咁噶嘛。我哋一路讲紧嗰样嘢系我哋系要乜嘢，然之后你 agree， 你中央 agree， 你唔 agree 嘅话，我哋就占中啦。呢、這个系占中嘅运动个核心嚟噶嘛？ 佢觉得唔系咯， 但系而家唔知点解变咗唔系喎？ 系啊，由上次 D D 二佢回应，即系回应，因为我系D D 二之开始之前，我问咗个问题就系，因为郑宇成粒水嗰件事嘅，咁佢自己有台度话唔好忘记 D D 一点解要去 D D 一嗰个占中嘅精神。咁但系我觉得系最遗忘嗰个系佢啊嘛， 系 佢哋都遗忘咯。 喂，那个问题系我嗰日都我爆佢嗰阵时都有讲，点解 D D 一咁多人嚟？是因为你铺天盖地讲咗 AV 人是会辞职公投嘛。 是啊。 到头来 DD2 就粒咗水嘛，跟住就不断喺度 spin 话要电子公投嘛。咁而大家都经历过 DD1、DD2， 唔系淨係呢两日 嘅。我都话㗎啦。 因为 DD1 同埋 DD2 係有好多日嘅，好多唔同嘅团体搞㗎嘛。 係啊係啊。 大家得出嚟嘅共识，我哋都去过几次唔同嘅 DD2。 都系咩嚟㗎？烧卖呀？ 唔系。 矮瓜矮瓜。 我都去过唔同嘅 DD2 几次，得出嚟个结论咧就系电子公投咧系既浪费金钱，亦都达唔到一个好实在嘅真正表达到个意愿嘅，因为会有好多漏洞嘅，例如 我哋讲过好多次， 例如身份证产生器啦吓，兼且你投票嗰啲。唔需要系一个合资格选民嚟噶嘛？阿朱阿九投得票噶嘛？ 因为 如果我一个人 佢冇 data， 如果我一个人我攞身份证产生器产生咗100个身份证 number， 然之后我揸个100张电话卡，咁我已经掂噶啦， 系啊， 我已经做到条数。 最好笑系嗱，因为呢个问题咧，其实新比喺当日场度系问咗大家， 我问咗佢，大家又 spin 咧又兜嗱，但你唔好 佢话好高成本，佢话好高成本， 系啊，我就谂啲成本喺边度咧。 嗱，今日发生咗个问题系，你唔好忘记建制派，我都唔怕咁讲，佢系可以动员大量嘅人 是做我头先啲咁嘅小动作㗎嘛。 係 已经做过了。因为佢哋嘅大把钱，你睇下张晓明一幅画一幅字画都可以拍埋到咁贵嘅。佢哋可以动员到大把资金去做呢样嘢㗎嘛。 係呀。 电话卡唔使啦，有间中资 系咯， 喂你又系咯， 嗰间仲要系全国卖最多电话卡嘅， 佢要俾钱人咁做啊嘛，咁你都要收人头费噶， 唔系唔系唔使噶，因为佢 一个人做100个，一乘一百， 咁滞啫， 仲劲过你一次揿一次乘十， 咁滞啫， 佢 claim 翻啲维稳费啫， 哇真系劲，人哋一 kick 都系乘十啫，你一个乘一百， 哇一 kick 乘十呢句嘢好有分， 梗系啦。我哋咁熱血， 哇！ 唔係咁啊，即其實都講翻少少先啦。咁又係我哋其實講過好多次係非常易造假啦，同埋我哋喺我同身比，即大家傾嗰個過程入面咧，係發現一樣嘢就係話，我哋上集阿黃黃渣喺度都講過，就係話好冇辦法去監察，因為你電子公投。你去坑啊，寫 system 嗰啲全部都是你啲人嚟嘅， 系啊， 完全唔透明啊嗰件事。你就算话好似， 但系你谂下，成个 D Day 其实都唔透明啊，成个和平佔中都唔透明， 唔透明 噶，唔透明噶。你 D Day 一 D Day 二，我哋倾咗咁多嘢，佢话会放晒上网，放晒上网一个大家攞到嘅地方去听翻噶。 系啊， 我从来唔知个网站， 我从来唔知道喺边度， 从来都冇见过。甚至乎咧，每一个独立小组倾完啲嘢咧， 佢话 上去，嗱，有啲佢冇写到嘅，直头我讲咗好多意见，佢冇写到啦，跟住话我转头会写翻落去。结果嗰次嘅 D Day 二咧 ，D Day 二咧，我见到咧，在场写咗嗰啲意见，自己求其咁劈咗喺地下度嘅啫， 系 真系劈咗喺地下度。 但系唔系话有录音咩 ？D Day 二 有分组有录音嘅， 有冇听？聽翻都，既然你寫咗都可以求其劈喺一個地下度俾我見到，有冇聽翻都係一個問題啦。 你要明白，佢係有錄音，就算 DD1 佢都有錄影嘅。但係你要明白，好似某位女士咁樣，你錄完之後你要擺翻出嚟先得噶嘛。 係， 即係你同人哋食飯，你錄完你要擺出嚟噶嘛，係咪？知啊。咁佢當然佢擺咗出嚟，呢個大家都知啦。 所以呢個戴耀廷其實佢都佢係唔公道嘅呢一個，我都覺得。點解我哋要信你啫？ 嗱，好老实。 喂，既然你又话自己唔系做摩西啦，你又话我唔系谂住带领人， 我觉得司徒去夹佢夹得正。 咁个问题系，我哋对你有怀疑都系好正常。你话你既然你又你嗱件事，我嗰日都同森华讲，我话成件事似唔似咧？有条友就话喂，听日去石澳沙滩打麻雀啊，屌吹鸡打麻雀。好啊，出到嚟之后，我唔落场打噶。 系 我只不过负责搭张台俾你嘅啫。跟住屌咁打咩牌啊？广东牌同呢个十六张呢都 你哋决定啦。 我哋都要去商议一下先得嘅。喂屌咁你呢死啦，吹鸡一个又系你，跟住而家又话我唔落场打㗎。咁既然你又唔系諗住做摩西啦，咁但个鸡系你吹嘅。咁发展到呢个地步，我哋对你嘅诚信或者系对你背后所做嘅嘢有啲质疑。咁都好正常 啊，同埋系由即系其实我哋一开始嘅时候，即系我唔知快 B 依家点睇啦。我同新比由一开始其实佢好信佢嘅。 我一开头唔信佢嘅，我已经。 你发，但系而家你信佢啊？ 我低温都唔信佢，依家我唔系信佢，我而家同佢，我唔系信佢啊！我系要冇一，我唔够一道力去反佢啊！你知唔知啊？即系讲得坦白啲， 呢个啱啊！我哋一阵间可以商讨，因为其实系 我唔够力去反佢啊！ 当日我问完佢之后咧，其实佢俾个答案咧，佢俾我种感觉啊，就系话系咁噶啦，有本事你自己假弹啦。 系，佢系咁， 我所以我就听完佢咁讲，我火捻讲到费事再 同埋我 讲到嘥气 咁样。我嗰日咁兴去爆佢咧，原因系大佬你讲咗输打赢要嗰样嘢啊嘛。喂，咁你北韩嗰个选举制度？咁喂， 就係佢個國際標準， 就係都係話國際標準㗎。咁但係代唔代表個民意代表唔到㗎嘛？因為真係做話做到離Q 曬譜啊！咁嗰啲市民就話：喂，彰顯唔到我哋嘅民意。咁呢個係咪叫輸打贏要咧？我想問下，輸打贏要唔係咁用㗎嘛，大佬啊？啱唔啱啊？ 咪即同埋係再講翻啦，就係話我哋開頭信佢啦，但係而家到唔信佢，我個點就好簡單嘅，就係我哋其實講過好多次，就係話我哋每次 D Day 都話唔要電子公投，咁就佢一意孤行咁去繼續做啦。咁我一路都好大個問號喺頭頂啊。咁好啦， 唔係可以話你嗰組唔要電子公投，但係其他好多組都要電子公投，我哋睇唔到個結果嘛。 唔係。我哋唔係因為你都去過 D Day 啦，每一次小組討論完之後會上大會，然之後由小組 leader 去講翻每一組嘅 main point 噶嘛。 但 D Day 二冇做 ，D Day 二總結冇做過， 係啊冇做。 但係其他 D Day 有啊嘛，即係其他 D Day 二，譬如話曾普聯啊。 唔係 sorry， 保治聯啊、學聯啊嗰一扎係有做噶。咁、而你有做嘅時候，原來哦，我哋睇到大會嘅時候，原來撲你個街早早都有呢個 共 識。 但係個問題係你嗱、啊，我諗啊，快啲都知都有去 D D 二啊， 有去過兩個，總結又有去。 總結我同你有去啦。喂，咁佢總結 中大一個嘛？ 係啊，總結佢都講一啖嘢之後，都係話喂，原來有好多弱勢嘅。嗱、啊，我真係唔係睇小弱勢社群，我冇咁嘅意思啊。咁事實上，佢真係拋出嚟話好多弱勢嘅。嘅社群或者啲婦女團體咧，係唔知道咩為止公投嘅，要慢慢解釋過俾佢聽。咁佢拋咗呢樣嘢出嚟去做擋箭牌啊嘛。 咁但係電子公投就會明嘅。 係啦，我就覺得好奇怪啦。咁你話佢唔究竟唔知道點解要佔中，又唔知咩叫公投，要慢慢解釋俾佢聽。有啲人因為你哋連 level， 你哋係 level 99嘅，咁嗰啲係 level 1嘅，我哋要照顧翻咧，我哋照顧翻 level 一嘅人，等佢升到差唔多 level 99先，我哋一齊打大佬。咁你大鑊啦。 唔係同埋即係點解會講？到呢一 part 咧， 因為冇完美嘅呢個世界，你唔可能話喂全部人有共識咁啊！呢個世界任何情況都做唔到話 100% 嘅人都有同一個共識噶嘛。 尤其佢呢一種嘅講法咧，就即係等於話我哋需要大家喺同一個學術水平之下，我哋先可以繼續討論噶。咁所以因為你哋就未夠咧，咁我哋就慢慢提攜你哋到我哋咁嘅學術水平，大家都明白嘅時候，大家今日可以一齊去講傾咯。 我今日信報有篇文咪咁咯。即系话你有冇睇啊？话香港人系冇资格有普选噶，因为合资格选民系唔知得嗰几多百万人啊？ 350万啊嘛， 350几万啊嘛， 唔系即系咪黐捻线咯？即系嗱，先一啪啪先啦。即系头先我话讲到电子公投嗰、那个，我哋唔信佢，我嘅契机就 系、 是。 契弟 啊， 我系契弟啊， 我冇话你帮我，你只系帮我我契弟嘅。 哦，你都做埋契弟嘅， 我屌你啦！咁就屌你，搞到我唔记得想讲乜， 即系有咩办法咬翻件事咧？ 唔系，我系话啊，系记得电子公投嗰度就系、是。我哋唔信你係 好 啦，我終於有個答案啦嗰日，你就原來答咗我就係、是、係啊，我承認喺呢個位，我咪問佢嘅，我咪問佢點解你又唔答心俾佢勾 spin 啊嘛，我話你直接答我啦，咁點解你死都要電子公投，個個都話唔要，佢話我明白大部分嘅聲音咧都係話唔要電子公投，咁我承認喺呢個位咧我係一意孤行嘅。咁你仆街啦， 唔係咁問題 最正嗰樣嘢，佢個補充就係話。因為我哋喺實際嗱呢度佢有少少混淆嘅，佢哋話我哋喺實際運行上高咧，我哋電子公投咧係容易做得到，而辭職公投呢樣嘢，我哋大家都好希望做得到。 嗱呢個我已經 KO 咗佢嘅啦，之後 係嗱一陣間會提一提新比問佢啲咩嗱，即係佢話辭職公投呢樣嘢 之後我同你傾，我 KO 咗佢嘅，有一個方法佢一定做得到。 講埋先，講埋先，咁樣嘅佢話。我哋咁樣會比較做得到啦。辭職公投，因為我哋冇議員嘅承諾話肯辭職，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先搞咗個電子公投先。咁樣，喂， 咁何俊仁嗰個唔係承諾嚟？ 嗱，先講一講新比嗰個提問先啦，就係新比個提問就係話， 你點去監察啊嘛？我點監？你有乜嘢俾大眾監察到你個電子公投係冇出述嘅？ 係啊， 而家出述嘅問題特別多嘛。辭職公投不是我事後我同你傾，我都話佢不斷就話我哋冇方法去逼到啲議員辭職嘅，喂好簡單嘅嘛。嗱，你我事後問鄭宇石點解你唔踢佢出去啊？鄭宇石我冇票噶，踢唔到嗰包出去嘅，咁咪你辭職咯，咪你走，鄭宇石你走，跟住戴耀廷出嚟譴責佢哋唔肯辭職搞公投，你已經企喺道德高地啦。喂，大佬，我用咁樣嘅輿論壓力，我逼你。你唔做啊？咁唔做啦，喂，冧晒噶咯！ 喂，仲有喎，系何俊仁，你有承诺在先，而家唔迟。 咁你嗱，如果当你两位老人家企喺呢个道德高地嘅时候，喂，我哋赢晒，佢哋冧晒噶咯。 仲有啊， 市民就屌佢哋噶咯。 唔止噶，随时啊，李柱铭啊，同埋阿陈日君啊，嗰啲几位老人家出晒嚟啊！ 即系我认为佢哋可以扭转个局势噶，其实啱唔啱啊？快啲，你觉得？ 快啲， 我呢个方法 系咯，会唔会出埋嚟啊？佢哋， 我觉得。鄭宇石辭職嘅機會係好細嘅， 當然啦， 佢仍然認為真普聯係可以包住曬咁多個26票範圍，佢仍然認為 但係、這個、 或者講出嚟仍然可以講， 但係呢個方法即係我覺得係呢個方法係可以做，但係佢哋而家嘅問題就係鄭宇石同戴耀廷唔肯做嘛，你只要做咗呢個方法，你企喺道德高地。你就已經可以直接推動到成個佔中嘅進行啦，成個公投一個公平嘅公投嘅進行啦，係咪先？唔使咁多嘢。 我如果我問啦，何俊仁當初佢應承咗辭職公投引發公投嘅，其實最好就係用公民提名啦。而家因為七八成市民都話，咁何俊仁就辭職啦，超級區議員，我辭職。 跟住咪選翻啦嗰啲林卓廷啊，林卓廷唔得，歐樂軒啊嗰啲撚人上去咯。就係為咗公民提名選翻上去，其實呢個好簡單。點解佢如果佢死都唔肯做，我哋逼唔到佢做，又係學民思潮都逼唔到。 係， 你諗下， 係，但係嗱。呢、這個位咧，我覺得當然即係其實新比個係一個方法啦。咁但係嗱、我哋嗰日都同一啲朋友傾過啦，唔講邊個啦。 你真係一個叫做激起一個輿論嘅一個道德嘅壓力啊！係就是、大家去譴責佢，喂係、哦，屌我開頭 應承 咗人、哦， 應承咗又唔攬做走數、啊， 跟住甩水喎、 啊，走數 錯啊！喂，走數啦、啊、喂，你係可以鋸佢啊嘛， 仲可以鋪翻咩潮文出嚟？我都唔知道你係咪男人嚟， 係咪？我哋可以鋸佢啊嘛，而家連鋸佢嘅機會都冇，就是、因為佢兩位老人家唔肯企呢個道德高地 啊嘛。係、嗯、啊，唔係即係我話嗱喺呢個辭職呢個位，我又想講一講咧，即係同阿快B我哋討論探討一下，因為其實我哋都嗰日同某啲朋友啦傾過咧，話其實佢哋反而係偏向話。唔係何俊仁一個辭職，而係話 五區 眾籌，係啦，因為話驚俾阿何俊仁佢哋舐光環啊，同埋或者係可能有個危機就係譬如話何俊仁辭職，跟住話好啦，你哋搞五區公投嘅時候，我哋民主黨其實我哋點解會要辭職呢？我哋就係希望就大家係咪贊成我哋上上海去攞一個共識去做一個投票嘅？哦，原來你哋投咗我係噶，咁原來你哋大家都係想我上上海傾嘅， 係 咁咪撲街，係啦，咁你哋會點睇呢？ 如果你問我，我梗係支持五區公投啦，好過何俊仁一條友啦。五區公投人又多啲啦，成個代表性又多啲啦，同埋能夠捆綁住嘅黨派又多啲啦。 唔係你哋又可以派條友寫啲身份證度改名，入邊處改名，叫撐普選咁改，係嘛？撐普選咁跟住我，喂選我就撐普選，係咪幾好玩啊？係咪先？ 五區公投嗰陣時已經有 係啊，其實可以咁樣玩啊嘛。 但係你睇何文思潮佢嘅遊說功夫都好，即係花咗好多啦。但係都我睇公民黨。顾左右而言他啦，讲系支持公投啦，但其实你知公民党都系契弟嚟噶啦，系咪、 啊？ 工党又系顾左右而言他啦，工党就跟民主党头噶啦，其实 系啊。 咁连学民思潮都团结唔到，咁边度有人可以做得到呢个位咧？真系 其实冇噶，喂，同埋我亦都担心嘅就系话你五区公投嘅话，我哋又惊有条友会走出嚟，咁嗰条友咧即系演讲能力就好强嘅，咁啊会讲啲似是而非嘅说话，例如话大家冲入去咁嗰啲啦，咁然之后就我讲嘅啫咁啦，咁如果嗰啲出嚟去参与呢个辞职公投嘅时候，咁嗰件事我觉得更易俾去骑劫，亦都拉咗去第二个方向咯。因为功力太强啦，嗰个人， 即系都系九龙西啫。如果系交个契仔出嚟啫，佢契仔为咗五区公投咁保存啫。 佢契仔话过过边啊嘛， 咁、你要信任啲市民先得嘅。 喂，即系如果前提你要信任啲市民。如果阿九龙西佢系愿意做呢件事，咁新界东啊长毛又做，新界西啊大舅又做，咁另外香港岛同埋九龙东。有公民党嘅人做咁我都觉得 难啲喎、 难啲㗎其实。咁如果係咁嘅时候都要容许九龙西去做呢件事。即係你话会唔会俾个契仔上咗位呀、咁我哋咪蚀咗囉咁。如果係以公忘私嚟讲呢，我觉得都要俾佢呢个位，我自己觉得。 咪囉。即係如果你 如果佢肯做五區公投， 即係市民都系选咗契仔嘅，咁你都要认命嘅。 係呀， 你要尊重返市民嘅名 义。咪但係你嗰个系一个投议题。而唔係投人嘅一個方案嘛， 當然啦， 所以就係你喺呢啲位置會唔會係選咗另外一隻狼入去咧？呢、這個就係另外一個問題咯。 咁啊，係咪時間差唔多？ 係啊， 咁啊，呢節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再傾。 好。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嘅配合系咪一定有效？婚姻又系咪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喺恋上关系呢个节目，请唔同嘅嘉宾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希望你哋可以攞到啲 tips 傍下身啦。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而家听紧系 hkpeanut.com， 我系苏显亮 Ernest So。 曾经我哋相信占领中环系对付中共嘅核弹， 透过搞啲商讨日，其实就系俾特区政府、北京政府睇到我哋咧几和平吓。 即係唔會好似韓龍咁嗰次咁樣嘅，因為都會係即係靜默地係坐喺個街道上邊等候被拘捕嘅啫。 話我哋一個冇方案嘅運動啦，我覺得係好荒謬嘅事情。 咁但係你出現呢啲佔中係一啲完全只會增加大家嗰個距離更加大，我認為真係會炒禍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係認識中國嘅各個方面，推進中國同香港。民主化，我哋已经进咗一大步啦，系咪啊？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多谢你身边嘅朋友。 其实只要一日嗰个工程系即系未进展完啦，即系我哋都系有一个政治嘅空间。 我心里边，我觉得即系最激进啦，我认识嘅最激进嘅人啦，叫甘地。佢比呢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激进，佢用一个唔使流血嘅方法。佢令到成個印度由殖民地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佢由後生堅持到死嘅為止，佢都一路堅持緊，因為佢相信有信念，佢從來冇懷疑到佢做嘅嘢係啱嘅，堅持落去，你自然會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會有好多人同你走埋一齊，同你一齊抗爭落去，抗爭到最後，拜拜。 可惜事與願違。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孙中山先生驱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的精神，所以我们要靠自己的脚步杀出血路，对抗极权绝不手软，革命精神坐言起行。心比心华方东尼邵飞林宏达云端起义。 喂，第二节啊， 咁啊，第二节啦。 喂，我真系唔系做 main host， 真系抄完啊，播埋啲咁 cheap 嘅歌嘅。 喂，屌，我冇谂过啊嘛， 大佬，你真系 咁啱啱嗰首系 冇品味嘅啫。 喂，求其揾嘅咋， 高薪冇你咁有品味啊！ 屌， 系啊，咁啊系 有辱斯文啊，简直真系播呢啲音乐，屌真 系志在去我哋 rap break 嘅啫。 系 咁，其实我想播啲跳飞机啊嗰啲， 系都播城邦会战胜归来啦。 系屌你真。 都危险 喎！啊，喂，讲咗先啦， 唔系咁，我哋头先就即系我哋继续翻嚟就系讲翻占中啦。 系 咁啱啱就讲到就系话 点样去监察佢，有咩方法系比较冇咁容易出错？咁你谂到个方法嘅？你 咁我哋其实话电子公投咧，即系现阶段咧，我自己认为啦，行，因为佢依家系一意孤行嘅。咁我哋即系我当然要屌佢老母先啦，呢、這个 一定要啦。 即系虽然你个人系好够僵，嗰日明知系龙潭虎穴你都嚟，咁但系、喂。你黐孖筋喎，你话因为操作容易，咁就佢最紧要佢系知道我哋唔要电子公投，而你个 excuse 就系话你个操作比较容易，咁你就唔需要理我哋谂乜，咁扑你个金，你搞 D D 嚟做咩啫？根据你嘅讲法系。因为操作容易就唔需要理民意嘛，咁喂你应该调翻转嘛，根据你讲嘅话一个全民嘅民主运动。 即係佢最大嘅邪恶就係搬龙门囉，佢同阿教主一样囉，即係。 仲衰过搬龙门啊。 因为佢当佢唔想负责任嘅时候佢就唔做摩西。当佢想决定一啲嘢操控一啲嘢嘅时候呢佢又系摩西。 哦，但佢從來都冇話過自己係摩西個位。 但係嗰晚佢就話自己唔想做摩西。 係、啊。 但係佢係做緊摩西係咩意思呢？摩西就係領導啦 ，spin 緊一啲嘢啦， 分開個 主導緊一啲嘢啦，係啦、啊，分開呢啲同嗰啲啦，係咪？ 佢但你唔好忘記喎，摩西最後咩喺西奈山攞咗塊石板之後抌翻柒啲市民㗎喎。 你班友我上咗去你度搏嘢拜金牛，妖咩抌落去？所以佢最大戴耀廷最如果佢真系邪恶嘅话，佢最 攞部 iPad 订购嚟咯。 佢最大嘅邪恶就系佢要做摩西嘅时候，佢就做摩西，决定咗好多嘢，例如系电子公投啦，佢觉得要做咁就摩西啦。但系佢唔要做摩西，佢要俾翻啲责任嘅时候咧，佢就分发晒啲责任俾大家，大家搞啦咁样。呢、這个就系戴耀廷最大嘅邪恶啦，我觉得 系。 系啦， 系呢、這个系，因为即其实我头先讲紧嗰样嘢就系话你嗰个电子公投嗰样嘢咧， 系 你应该你全民民主运动嗰个意义啊，你应该调翻转啊嘛，即我哋话俾你听电子公投唔得啦，咁你应该系构思一个乜嘢嘅方法去满足到我哋嘅意愿啊嘛，而唔系因为用一个简单嘅方式去搞一个啊，大家求其啦，你哋嘅意愿求其啦，唔紧要嘅，最紧要系嗰个方式容易达到，扑你个街，根据你咁嘅讲法，唔使搞占中，唔需要普选噶，由政府去委派晒所有议员同官员咪搞掂咯， 几 捻简单啊！ 不如你讲下我哋谂出嚟嗰个方案。 我哋就系谂到就系话，既然你电子公投咁有问题，就系、是、现阶段我哋依家有 involve 去参加占中。中嗰啲人，首先要讲俾佢听，就系话我哋总之依家你有电子公投，我哋就唔捻参加，我哋反台。 系， 我哋依家 即系呢个位就反台啦， 一定要反咗先，因为你讲咩喺依家呢个 situation， 我嗰日同新比都大家喺度倾话，大家喺度集中去讲嗰个方案，其实多鸠鱼，因为你讲咩方案都好，几完美都好，你去到。当你投票嘅时候，原来系有得做手脚嘅时候，你俾咩方案都死啦， 系 一定系汤家华或者系啊陈方安生或者十八同仁嗰啲跑出噶，你咩方案都冇用嘅，因为啊我哋投票结果系咁样，咁你扑街啦。 同埋唔好忘记喎，汤家华说漏了嘴，话佢有考虑过退党嘅， 系啊， 咁你要谂下， 话冇话唔想退党，你呃够你嘅， 选特首咪要退党咯， 系啊， 咁咪有咩唔会唔担心？ 咦，你即系你觉得汤家华会选特首？ 我嗰日都同你讲啦， 佢唔会做特首，佢会做咩啊？律政司司长。 但我嗰日个谂法咧，就 系 如果中 啊系佢 中共 系啊， 如果中共俾佢啊去做特首啊，系唔使惊嘅，因为咁大个春袋我揸住，惊咩？ 但系汤家华嘅民望或者咩唔太好咯，我觉得 佢有好过咩？ 系啊，所以未必啊，中共未必会俾佢做。 系啊，唔咁都合理嘅。 反而杀过啲梁锦松啊、陈志思啊嗰啲出嚟。 喂，梁锦松有机会 嘅，系咯。 当然啦，提名嚟讲，但系我始终最后尾都谂到系 C Y 会做翻。我一阵间先讲啦，讲翻你嗰个方法。 咁我哋就系、是、我哋谂到个方法，就系话相对地比较可以去睇得到，比较透明啦，就系话先要去佢去立一啲票站，唔系 for public 嘅。点解唔系 for public？ 因为街外太容易俾人哋 又系唔系合资格选民，又系街外嘅人， 系啦， 梗系 for 啲 hardcore 参与个 D Day One、D Day 二嘅占中人士 ，D Day 一二三， 因为佢系签咗呢个意向书噶嘛， 或者系有去做个投票，因为有 record 噶嘛，即系因为大家其实玩个电子产生器啊，玩个 online game 用嗰啲假身份证，你都明白一样嘢就系、是，扑你个鸠，我用电子身份证产生嗰啲永远都唔会记得个 number 噶嘛，咁你系冇办法去填得翻自己 number 嘅，咁你可以西咁浸嘅其实，咁你由如果有填投过电子公投嗰啲，如果系真嗰啲，冇理由唔记得自己身份证啦。咁、 啊、 有 record 嘅呢啲， 我可以好肯定你呢句说话。点解咧？当年 Windows 95我买正版嘅，个小 number 我而家仲记得， 真系。 跟住之后啲用翻版，我真系唔 记得啦。 系真系，你用上网揾嗰啲曲咧， 系唔记得啊？ 系啦，咁嗱，你其实你呢啲你本身你戴耀廷系有 database 噶嘛，包括有参与一二三嗰啲，你咪可以有用呢个嚟做基础，可以去你投票嗰啲，我 verify 到你咩人咯。咁而亦都系你参与嗰啲咧，嗰啲人咧系好 involve 入去，知道成个过程系点发展噶嘛。最低限度你俾街外人清楚啦。 即系倘若有人去质疑你呢个讲法，话喂你嗰。2000几人去决定用边个方案，好唔公平喎、啊，咁样好小圈子喎、啊。喂，咁我可以想问你啦，他日啊嗰、那个咁嘅筛选委员会啊，大佬你仲唔捻公平啦，系嘛？ 系啊，咪同埋系，喂，原来你班扑街，你一路都唔拉咩嘅，你都唔关心个政改方案，然之后你依家走嚟话冇得投、啊， 俾晒机会你又唔出嚟，你而家先出嚟，屌你啦！ 因 为 其 实 嗱，好老实，好公平讲 ，D Day Two 系搞个 N 咁多场啊， 系 好多个 D Day Two 噶，你都唔出嚟，咁、啊、喂。 又有纪，好似话有纪律界别添啊！ 我哋抽你嗰两三个钟啫嘛， 紫藤都有搞， 系啊，同埋嗰个 男同志嗰个组织都有啦， 系啊，夜谂夜谂夜谂， 纪律界别我应该去嘅嗰日， 系啊，夜谂界都有啦， 夜谂搞过啊，胡志伟牧师啊嘛，同阿民主党嗰一样名啊嘛，胡志伟啊嘛， 系 咩？系啊，系啊， 系啊，咁咪就系 夜车界别 skills 啦，同埋你咁样嘅时候，当你票站你系好似立法会咁样，你随时可以行去睇点票嘅。咁你要做马个难度都高好多咯。 你我亦都可以邀请埋啲，譬如 show at 嗰啲咧，即场喺度拍埋点票都得。 系啊， 咁诶，咁啊冇事啦，够晒公开。 相对地，你比较难做马。 系咯。 咁喂，既然系咁。可以去即係譬如話我呢一個嘅監察嘅投票方案，我哋依家係投票都要講方案，撲你個街，咁就係、是、喂你可以投票，你下次 D-Day 你可以商討一下大家個投票嘅方式係點樣啊？啱啱啊？ 呢個戴耀廷可以好易耍咗嚟嘅，我話俾你聽，戴耀廷個邪惡亦都係喺呢度，佢用一個密不透風嘅一個所謂遊戲規則嚟到去封死咗你個位啊嘛！如果你而家同佢講，可唔可以咁樣咁樣咁樣？咁佢就會話啦，因為成個進程由 D-Day One D 多嘅發展 係啦，唔係嚟到 D-Day 三之前，你都唔去提出呢啲問題，到而家去到 D-Day 三，你先又要再翻翻轉頭去討論呢啲問題，咁咪唔啱嗰個程序嘅正義咯？ 呢個我可以表，呢個我可以表述佢啦，因為 D-Day 一咧，好多人已經咁講啊，跟住 D-Day 二，我同你去過一次咧，係我哋全組人都係咁樣提議嘅，基本上全組人都認為係咁樣先至合理啊，你電子公投就唔合理啦，應該要咁樣玩嘅， 係 投個方案嘅。 咁當然我哋都可以問，點解我哋如果當佢話？你嗰组系咁样认为啫，但系其他大部分嘅组咧都系赞成电子公投嘅。 你个家大会有讲噶嘛？ 咁你就要攞翻嗰啲录音出嚟。 系啊， 喺渠道咯，冚家铲喺渠道。 攞翻晒所有录音出嚟听咯，唯有。 唔系，然之后佢话我哋因为疏忽嘅话， 唔系， 好似上一集嘅， 因为 一直 洗咗， 就冇 咗。 因为私隐问题咧，就唔可以随便公开嘅，又咁啊，即系你玩晒啦。 系啊， 咁呢个咪你自毁公信力嘅行为咯。 如果去到嗰个位咧，就真系好大镬噶啦，因为其实依家。即係好似頭先咁講，佢俾我個態度就係話：你有本事你咪自己搞一陣咯！喂，撲街！依家唔係話你壟斷咗，但係嗰件事係成件事，但係大家一路以嚟嗰個進程就係大家好全力咁去 support 你啊嘛！就算佔中後援會都係一路以嚟都係 support 你啊嘛！ 係， 喂，你依家你同我講係啊，我依家個光環就喺曬我度，社會嘅注意力都喺我度，有本事你咪搞一陣，我撲你個街！你咁樣叫民主？ 係呢、這個又係摩西啦，又做翻摩西啦！而家 客觀係佢真係壟斷咗嘛？咁佢吹雞先，佢。喺第一個 D-Day 乜嘢温嗰陣時，我提議啫，我冇話。 D-Day 温嗰陣時受到大量人嘅擁戴噶嘛，呢個的而且確佢係騎劫咗成件佔中嘅事噶嘛， 咪擋一條絕橋出嚟，佢擋一條絕橋出嚟，的確係。咁而家點樣反佢咧？你話團結大多數嗰啲咩人係對佢好不滿咧？你覺得除咗我哋之外，學民會唔會對佢哋好不滿咧？ 學民咧就唔敢同佢反台嘅， 點解咧？ 你喺呢啲位置，你去同佢反台嘅时候，你去嗰个道德位难企嘅， 冇错， 所以佢唔会反 系啊。 而你其他政党咧， 喂，保智联嗰啲咧，韩连山嗰啲咧， 韩连山佢哋反而有机会去反台，但系始终佢哋嘅人数唔多， 系、嗯。 但系佢哋如果佢哋反台嘅话，就某程度上对佢哋一定影响，因为保智联据我所知，佢哋有好大部分嘅成员咧，系喺占中嗰个运动。愛與和平佔中嘅 committee 或者係一啲義工嚟嘅，如果佢哋抽身而去，對佢哋一定有影響 嘅。係係 係。咁其他譬如話，如果學聯啊嗰啲，佢哋抽身都會有影響，因為都唔少人喺入面嘅。 係， 據我所知， 你覺得 包括係啊，你講夠未啊 ？Christine 都係喺佢哋入面嘅。 係，你覺得？你覺得對戴耀廷稍稍有不滿嘅人，包括嗱，我當學民思潮、韓連山。保智联即系韩连山啦，同埋仲有边啲人啊？数嚟学联啦吓，学联咁样。譬如呢啲人对和平爱与和平占领中环戴耀廷都系有啲不满，但系佢哋嘅心里面会唔会有另外一把声音同佢讲？就算我哋不满戴耀廷，但如果我哋而家推翻咗戴耀廷，对成个运动系唔好嘅，就好似对好似 啱啦， 戴耀廷就好似民主党咁啦， 啱啦， 我哋为咗。唔知点样点样点样都要姑息同埋忍耐忍让住民主党，就好似姑息同忍耐住戴耀廷一样，佢哋会唔会咁諗啊？你觉得 会？ 嗱，而且亦都系我想讲嘅，你系 咁点样？ 我哋喺呢个 边度有前路可以行？如果 靠，其实喺呢啲位真系靠大家啦。因为话喺呢个位，我哋依家咪要反勾佢台嘅。反勾佢台嘅意思唔系我哋话，我哋拉大队走啦，扑街，你自己玩爆佢啦。 系点样？ 而系调翻转头，系我哋当咁样形成一个大多数时候夹翻佢咯。 唔系，同埋我觉得喺 首先第一样嘢就系夹翻佢，即系好似头先讲，依家我哋大多数嘅 committee 或者大多数嘅成员或者过半嘅成员啦，话依家我哋唔要电子公投，我哋应该循住啲民意，话我哋搞翻实体票站啊，咁样去逼佢跟翻我哋条 w o o s 即系话好似占中后援会当初都系想夹住佢， 系 去整翻一啲真系公民提名嗰啲嘢嘛。 唔系，同埋我觉得系 应该咁样 喺舆论方面咧， 搞死佢冇意思啊！对我哋， 冇错。即系喺网络嘅舆论方面，我觉得一定要做啲图啊！即系你头先嗰番咁样嘅建议咧，即系我同你谂嗰样嘢，即系要参加个 DD1。啲啲而交個意向書， 你好似係依家對叫緊我做， 先至可以玩嗰個投方案嘅。喂，呢啲嘢要做圖，話俾人聽點解我哋要咁樣做。如果電子公投有啲咩容易俾人出事，你做圖啊，阿豬阿狗都明啊嘛。 我相信你依家係同緊我講叫我做咯。 咁係啊，我唔會做啊，真係。我今日改完張圖，我覺得好撚辛苦 嘅。對唔住啦，真係好辛苦你。 係咯，即係我呢啲要，因為做圖係阿豬阿狗都明嘅，你一睇落去就明噶啦。系啊，呢个要做咯，同埋呢个真系又系有一张，如果有一张简单讲到电子公投有咩漏洞，用呢、這个参加个 DD1 DD2 交个意向书嘅人去投票，点样系相对地容易堵塞呢个漏洞嘅？简单单一张咁嘅图咧，又系一 我 又系一石即起千重浪啊！你跟住有好多人话系，屌唔好俾佢揾笨柒，啲人见张图就会向翻佢转头，俾到压力佢嘛。 因为 佢坚持系咁就佢唔着数啦。 今日系4月17。定係17号啦，今日係咪？咁6月22号先投票，仲有两个月嘅时间、 啊、 可以做得到㗎。 因为要尽快去冚熄佢呀。 係。 其实我上次都质疑佢啦，就係话我哋 DD2, 其中一个 DD2 就係问佢哋嘅心比都喺度。嗰次啊主席都喺度㗎。 係。 就係问佢哋嗰啲叫咩呀 ?leader 啦叫做。问佢哋嗰啲 leader。话其实你哋截到而家筹咗几多钱啫？佢话大约百零万到啦， 摆晒去。 扑你又加百零万，咪你用咗六位数去搞个电子公投，你傻捻咗啊？ 摆晒落去噶啦， 摆晒啦，尽第一步啊！ 佢傻捻咗系咩啊？ 系 咁，同埋系亦都系原来咧，点解佢咁样搞咧？嚟到呢度，我觉得就系啱啱我哋咪后都同阿快必兄倾开咧，就佢好刻意，我唔知佢有咩企图啦，或者佢邪恶嘅地方啦，佢好刻意去为牛呢一样嘢。就是 投方案同等于 投方案 等于最后 拍 板占中系 merge 埋， 因为我哋依家一路讲紧两样嘢嘅，就系话我哋最尾会去最希望嗰个蓝图啦，就当然系辞职公投啦，最好就系超级区员加五区公投啦，最理想嘅方案。咁样你呢个系投一个我哋 final， 我哋香港人或者系参加个 DD 嘅人系想要嘅一个方案啊嘛。咁而呢个一定系要揸住一个 final 方案去倾嘅。所以先会辞职公投，而你 before 呢个之前点样产生个最后嘅方案呢？咪就系靠佢依家所谓嗰嚿电子公投咯。咁依家就系发现原来产生最后方案嗰个电子公投系冇办法监察嘅。咁如果你出咗，你即系你有得做手脚出晒冚家铲方案，咁选系冇意思啊。咁依家佢就刻意将呢样嘢混淆。咁、一路都避开唔提话电子公投系有漏洞，甚至乎系根本上系冇可能将呢个作为一个民意嘅依归嚟 finalize 咗佢啦。 系 咁你选方案多鸠鱼、哦，所以其实依家当务之急，并唔系话啲咩政改方案。其实我自己觉得啦， 学民提倡 嗰个方案咧，我个人觉得啦，佢嗰个门槛只要降低到好似立法会睇齐100人咧，我好满意噶啦。 系。即系咩一百人点啊？ 学民个方案系要10万人。 但系佢改咗个新嘅喎，而家学民同学联嗰个新嘅喎。 个咩提名委员会产生方法啊嘛？ 公民提名系35000人， 都弊啊！1%，你都知道，你都有帮个人选啦、啊。你知道要攞人哋身份证同埋签名系几咁困难啦、啊。 即系你觉得公民提名35000个都高啦， 梗系多啦， 100个人选啦。 你就算立法会成十啊， okay？ 即系1000个人名啊，好乸难噶、啊，因为佢 系 要攞自己身份证，要攞自己签名，我签十名去支持你，话俾你听我提名你啊嘛， 系 唔容易噶呢样嘢。如果你帮个人嚟选，你知道系好 Q 困难的。 有啲人好多考虑噶，又话惊 好难、啊， 惊死啦！我填咗身份证，我支持你，咁、 啊、 跟住俾人抽后选上。 如果你话譬如你，如果你去到5位数咧，基本上你一定系要攞到一啲团体或者攞到一啲公司大集团嘅支持，你先有可能做得到嘅啫。如果你係撲得好辛苦， 嗰陣時華叔都好難咯， 就算啊， 依家係新界西係咪？長毛係咪新界西？新界東新東嘅長毛啊，票王啊，全港嘅票王啊，你叫佢攞10,000個提名，好難啊，好難啊！你基本上係好難做到呢樣嘢。咁如果你其實回歸翻現實啲。你 一百个算啦， 你 set 到嗰个提名咁 Q 高，咪即系益咗建制派？佢哋要动员30,000个阿婆有几难啊？ 同意。 咁你应该系将嗰个嘢捞翻低。咁当你件事去到咁低嘅时候，其实冇乜所谓嘅，我好满意嘅呢条方案。咁你依家其实调翻转方案，咪讲其实已经出晒嚟噶啦。唔重要嘅，依家唔需要大家点样斟酌倾。最重要就系 投票方法 拣嘅方式。 不过另外一样嘢想问下快啲嘅，即系呢节就 系 完啦。 系仲有五分钟， 想问你系嗱，我就睇咗呢個禮拜呢有一單即係叫呢個律政司即係取消呢個拘捕令拘捕令嘅一單案件啦。 嘩我唔敢講呢邊話題。 我睇完之後呢我得出個結論呢就係、是、我肯定啦，因為我之前已經講咗梁振英係會做多五年，我亦都更加肯定無論有冇普選梁振英都會做多五年。點解 如果有普選佢都係其中一個候選人。 佢都係其中一個候選人，同埋佢會 定係唯一 搞掂咗呢一個方向嘅 media， 因为呢个方向嘅 media 咧就好多基层睇嘅，咪、再重复翻上次咁样嘅，用一个舆论压力去帮佢做势咧。 但系 佢亦都会有大量嘅黑材料去爆噶嘛。 但系会唔会有狼来了嘅效果咧？即系佢上一次就叫做一条粉皮咁，又唔知头唔知路咁，人哋就信咗佢啦，系嘛？ 又话佢好能干， 但系好多今次佢有往绩系咁骑呢嘅时候，会唔会 觉 系啦系啦？会唔会咁咧？有包袱咯。 我唔担心，因为好多基层都仲会信佢。因为我前日搭的士，寻晚搭的士啊，个的士司机都仲讲紧，即系佢系几咁好啊？啊会起公屋啊？ 系咪因为佢睇冇穷人啊？ 一来啦，嗱，讲起睇冇穷人，我都仲讲多样嘢俾你听。系喺嗰单消息传之前嘅星期六，即系已经系传咗呢单嘢噶啦。咁我喺酒楼就听到有人咧，又系睇冇穷人嘅，佢拉一份冇穷人嘅摆咗喺度。就系话，都咁多年冇得翻屋企啦，应该俾个机会人哋改过自身噶嘛。哇！屌，我心谂改过自身，你一定要受个惩罚，跟住我哋先接受佢更新啊嘛。咁佢呢个冇捻惩罚，咁我点接受佢更新？ 但系觉得佢冇得翻嚟屋企咁多年，已经系一个惩罚咯。 咁但系嗰个系一个好严重嘅案件嚟噶嘛？嗱，个问题在于就话，喂，既然原来香港咁多渔民嘅，即系对唔住，我真系觉得真系渔民嚟。 佢而家打官司都用呢个理由噶咯。 系啊，系啊， 但系佢俾人果冻喎。 唔系，即系嗱，佢我好肯定佢已经叫做今次叫交功课啦，即系话嗱，我啊帮到你尽噶啦。嗱，你谂下啦，律政司都可以说漏了嘴，即系唔系说漏了嘴咧，都明显讲到明，我到时都冇证据搞你噶啦，咁即系开大开中门啦，已经 翻嚟啦，你 翻嚟啦，大开中门啦。不过翻嚟嗰阵时候，如果有人突然一跑个证人出嚟提出一啲新嘅证据咧，我都帮你唔到啊。但系起码佢就话俾你听，我应承你做嘅嘢，我做咗噶啦。呢叫还债，嗱，债就还咗啦。咁即系好肯定咧，嚟紧嗰五年咧。佢應該做硬，因為佢大量黑材料喺手嘅話咧，好似上一次咁樣配合埋呢份咁樣嘅媒體咧，係可以再照版轉換， 再放料 對付上次唐英年咁嘅攻勢嘅。咁好啦，而家唯一要做嘅就係，我覺得應該我哋討論呢個政改方案嘅時候，應該要拖多一條添出嚟去搞2016取消功能組別。只要你能夠徹底地剷除功能組別咧。就算呢隻狼翻翻嚟做，我哋都有能力去監察佢。 係， 如果唔係就冇噶啦嘛。 我同意你呢條 line 喎，即係因為而家話公民提名一定要有，咁但係中共咧就放風話，如果冇公民提名原地踏步嘅話咧，就會阿梁振英做多 嗱。同埋今日仲有一個 就空嗰啲香港人， 仲有一個跡象顯示梁振英會做多五年，就係、是、今日譚宇忠開咗聲啊嘛。当普选 23条 完成之后，就系要立23条噶啦。 23条 呢个好明显噶啦，一定系梁振英做翻嘅。你都睇到成捉到成条路噶啦。 点解咧？点解梁耀忠咁讲就会系 谭耀宗把口咁讲？谭耀宗都系撑佢嘅。 但系呢个未有同中共嘅有个矛盾啦。中共就话，如果你班友咧话冇公民提名，宁愿原地踏步，原地踏步就会系阿梁振英做多届。咁但系阿谭耀宗话。如果有普選嘅時候咧，就會係有23條。如果有普選，嗰個係假嘅普選啦，就唔係話原地踏步啦。如果係咁，咁點會係梁振英做多屆咧？如果用阿譚耀宗講， 咁唔係㗎，梁振英可以都係照版轉換，即係用翻之前嗰種方法 去入去嘅啫嘛。 OK OK， 你係用做翻一個社會上一啲民意，係喎，佢好好喎，又起公屋，你知好多基層係唔使諗噶嘛。嗯、喂，講人講地好嘢喎，但其實使乜講人講地啫？起居屋就得啦。 但係呢節完之前咧，講完未啊？ 係咪播過啊？ 你未講完， 你想講咩？ 我話呢節完之前咧，我就想講一講咧，話嚟緊咧就5月6日啦。 D D 三， 全民政改商討日。咁就依家有得報名啦， 系 咁，但系咧，我又有個佢自己講到明係歡迎全港香港市民參與嘅。咁喺呢個時候咧，佢就我就有啲concern 啦，因為佢係搞好多日嘅， 唔係搞一日嘅啫，五場五個地方，香港島、九龍 係嘛， 五至十場，元朗同埋 當日會搞 將軍澳。系啦， 咁每個場大約可以容納500人，咁我就非常之擔心。 即係1000到5000人， 因為我相信到時一定有旅遊巴。 唔係啊，個問題係佢都今次都係出賣咗我哋啦。佢上次講到明，只有參加 D D 一、D D 二先可以參加 D D 三。 係係。 咁點解今次要全港市民 去？搬咗龍門，因為唔夠人參加。 喂，咁你冇 咁唔夠人咪唔夠人咯？ 唔夠人咪唔夠人 咯？二千係二千，一千係一千咯。 你提名委員會都係好少人去決定所有嘢 㗎，咪咯？ 喂，當你去到嗰時候，人哋車車咁嚟話，我哋其實覺得咧應該要呢個機構提名啊，咁樣先係一個公平咁嘅仆街。 唔係，即係嗱，講翻轉頭，我就希望阿快啲佢哋諗一諗咧，即係掹多條戰線去搞2016。 2016，但係而家係得人民力量係堅持要2016取消功能組別喎，甚至乎阿學民思潮一個咁勇猛嘅一個群體，佢都冇講到2016取消功能组别， 唉，咁啊大 话，佢就系话尽早取消功能组别系冇意思嘅，尽早即系几时啊？即系今年啊？即系下年啊？即系2016定几时啊？大哥， 我咧 走位啊嘛，大佬你呢啲就系、是、 我读书嘅时候有女朋友，好靓校花， 系 我话喂你几时俾我破处啫？ 周慧敏， 不久嘅将来啊，不久嘅将来不到我不咗业都仲系嗰个不久将来，屌算捻数啊，屌个分手啊，屌咪系咯，即系你呢啲话你冇个期限啊嘛， 以为你都几天真喎当时， 咁我真系信啊嘛，不久嘅将来啊，屌不到我不咗业都仲觉得喂不久嘅将来，我18岁先整攞到咯，大佬咪就系咁咯，啊呢次系咪差唔多啊？阿欧生啊，下次翻嚟再讲啊， 系。 21年前，8964，亦都系一个爱国学生嘅民主运动。2010年5月16日， 爱国 反共球运动， 爱得不得了。 青年学生 转咗啦。 历史不会说谎，但会冷笑。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历史在笑。黄毓民， 点解连啲老人家水平都咁低呢？就是因为好似呢个严复所讲，系嘛？佢哋系唔识掌握嗰个言论自由同埋中国传统嘅呢啲知识分子个基因啊！用英文讲系非常之 ego 咁啊，自我中心唔系自由主义啊！呢个自我得嚟就自我为王大晒，不能够俾人挑战，系嘛？同你宣战开战。骂战全部都唔得， 即系你大狗一见我起身讲嘢，佢就行出门口噶啦，就系直情想望都唔想望到我，听我把声都唔想听到嘅，咁佢以为咁就得啊嘛，屌你乜鸵鸟嚟嘅啫，屌你下届我搞鸠你噶，我话俾你听，你做鸵鸟就得啊，即系成日讲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我哋都唔想讲噶，系咪？自己忍得过得去就算，唔好得寸进尺，我都唔知系咪杀捻咗个老豆，佢可以咁捻样嘅，你明唔明啊？几捻得意啊！所以呢啲人咪唔适宜搞政治。 屌你冚家产啊！呢啲乜捻嘢人嚟噶？我话俾你，九东你唔捻使选，我一定同你选，搵人同你选。我话俾你听啊，你玩啊嘛！包括你新东你长波，我一定搵人同你选。仗义每多屠狗赔，我做人我唔可以咁样嘅，你明唔明啊？你冚家产嚟噶，你长波乜捻嘢人嚟噶？啱唔啱啊？你长波乜捻嘢人嚟噶？乜捻嘢人嚟噶？你长江。公道说话唔讲，日日先去示威就得噶，有卵用咩？你都争取公义，欺世盗名，搵笨贼，长毛正仆街嚟嘅，呢我再讲一次。 我自己做过咩，我好清楚噶嘛。但系呢个贱格咁样嘅做法， 残肉品，残肉品，残肉品。 即系有啲人觉得我可能对一啲人咧，好即系唔够宽容啦，系咪？好似好记仇，其实我一个最唔记仇嘅。我有咩对你唔住啊？杀捻咗你全家，吓、啊？ 为了什么任你说为了什么尤其是那个老而不你快点死了屌你老母是不是先看看我怎样对付你是不是我揽住你嘅，我话俾你听，系咪？大家揽炒嘅啫，你都冇乜着数嘅啫。你有钱过我好多。一个节目里边日日去闹一个人，屌你咪真系笑捻死人啦！边个听啊？所以即系冇水平啊嘛，而家系即系去到一个咁嘅地步咧，即系已经系丧失嗰个理性讨论嗰个范围。所以你话香港依靠呢啲人，即系死得啦，系咪啊？少少私怨都过唔到嘅，系咪？都要不断喺度发酵， 因为要讲个怨气俾大家听。 点嘅？ 就系呢个冚家铲苏豪咧，有一日咧喺走廊度， 系咩？ 遇到黄尊贵的黄毓民议员，苏豪就同黄毓民议员打招呼，点样知一擦肩而过？黄毓民议员讲嘅乜嘢嘅？扮捻晒嘢。 政治一日都延长，今日嘅教主，明日嘅魔鬼。我哋最紧要嘅系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逢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 匪类监察员。 我就系为反对而发发神经。 曾经我哋相信占领中环系对付中共嘅核弹。 透过搞啲商讨日，其实就系俾特区政府、北京政府睇到我哋咧几和平吓， 即系唔会好似韩龙咁嗰次咁样嘅，因为都会系即系静默地系坐喺个街道上边等候被拘捕嘅啫。 话我哋一个冇方案嘅运动啦，我觉得系好荒谬嘅事情。 咁但係你出現呢啲佔中係一啲完全只會增加大家嗰個距離更加大，我認為真係會炒禍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係認識中國嘅各個方面，推進中國同香港嘅民主化。我哋已經進咗一大步啦，係咪啊？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多謝你身邊嘅朋友。 其實只要一日嗰個工程係即係未進展完啦，即係我哋都係有一個政治嘅空間。 我心裏面，我覺得即係最激進啦，我認識嘅最激進嘅人啦，叫金地啊，佢比呢個世界上任何人都激進。佢用一個唔使流血嘅方法，去令到成個印度由殖民地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佢由後生堅持到死嘅為止，佢都一路堅持緊，因為佢相信咗信念。佢從來冇懷疑過佢做嘅嘢係唔啱嘅，堅持落去，你自然會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會有好多人同你走埋一齊，同你一齊抗爭落去，抗爭到最後，係咪？ 可惜事與願違，但係我哋並冇忘記孫中山先生驅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嘅精神。所以我哋要靠自己嘅脚步杀出血路，对抗极权绝不手软，革命精神坐言起行。心比心马方东A邵飞林宏达云端起义。 翻嚟啦， 哟， 翻嚟啦， 系啦， 系啦，呢一次想讲咩咧？系咪继续吹鸡去 D D 三咧？最紧要系， 我等阿森马啊嘛，今日佢 main host 啊嘛， 森马系主要嘅主持人嚟嘅，咁样 讲咩啊？ 疏鸠而家， 讲咩？讲唔讲？你咁样，喂，你咁样唔得嘅，真系你咁样做， 好唔专业， 我好认真同你讲，咁样真系唔得。 唔系因为啱啱 根本系唔可以打电话啊。 系啊，对唔住，对唔住， 系。哇，大佬，我你即系发俾，如果佢跟阿 Ken 系咁嘅扑， 系唔得， 真系扑街嚟噶， 对唔住。 仲要电话又转咗， 你即晚已经见大家姐，真系。 大家姐余真啊，真系。 系啊，真系死梗啦，真系。 对唔住，对唔住， 好，继续。 你知唔知嗰阵时咧，有个猫屎咪派啲 Ken Martin 猫屎嘅？ 系。 跟住喺楼下有个同事问我：喂，呢个边个？我点捻知啫？我就知个捻样就系俾我喺度磨啦。跟住大家姐企喺后边。 系啊。跟住佢点啊？ 冇，你出嚟同佢讲啲嘢。 系啊，系啊。 佢叫 Ricky Martin 啊，咁样 我唔捻知咁边个，我就知个捻嘢俾我磨屌佢。 嗱，咁我哋第三节咧，我哋就想讲讲就呢两三日啦，就非常之 hit 嘅阿 Betty 小姐啦， 冇错啦。 咁就 有啲咁啊，有啲人话佢系狮子山精神噶。 快速讲一讲啦，甚至有啲人咪冇跟过啦。咁呢个 Betty 小姐咧就系、 是、你跟方东威讲啦， 方东威讲啦， 你有 bias 嘅，你讲有。 嗱、啊，其实咧，佢都有噶，源于咁，即系今，我谂今日就真系应该系最多，即系应该系绝大部分香港人就会留意，因为 遍地开花啊， 连埋即系叫做所谓传统嘅媒体都有报道啦，咁样 包括佢嘅故事系上咗最成功嗰份报纸啊嘛， 系啦， 呢个亦都系一个问题，阵间我会讲。 今日我都系有啲嘢想讲啊。咁啊，《苹果日报》咧今日咧就系用头版咧去报道咧就系呢个 Betty Wong 嘅故事嘅。咁究竟 Upgrade Betty 啊？咁究竟边个系 Betty Wong 咧？就系、是、其实咧呢位咧就系、是、自称咧系港大医学院嘅一年级生咧，佢咧就系喺4月9日咧，就喺佢 Facebook 咧，就以即系呢个所谓嘅万语千言咧，就否白咧佢呢十年嚟啊，用行街指导日嘅辛酸，咁就呢一样， 周身有冇邓丽君嘅千言万语啊？垫底先。 咁啊，呢一篇嘢出咗之后咧，其实咧就好似前三四日咧，就应该系富人咧就玉蝴蝶嗰个即叫专栏咧，就首先咧就开就即攞咗出嚟讲嘅。咁、之后咧， 阿霆锋又唔生性啊。 系咁跟住，咁跟住之后咧就引起咗咧就，其实我都见到就有讨论，真系冇。 系啊，有歌词噶。正啊， 系咁啊，就播咗两因为都 大概油啲啊，你配合 讨论咗两日到啦，跟住就寻日就我见有啲网台开始讲啦吓，咁跟住就今日就上埋报纸，咁佢咧就其实就系话咧，佢2003年嘅时候佢就得8岁，咁佢嗰阵时咧就佢自己一个人偷渡落嚟香港，咁佢点重要咧？系唔系佢即系话佢偷渡落嚟嘅时候佢跟蛇头落嚟嘅啫？咁但係呢成件事仲係佢自己策劃過嘅話，佢屋企人呢係冇 即係八歲策劃跟蛇頭就偷渡 嚟嘅，佢屋企人唔知嘅， 呢、這個勁過黃之峰好多 喎， 係啦， 係咪先？ 哇！但呢、這個嗱咁講啦，我都信嘅，因為我六歲識得逃學啊，走咗去普映戲院睇戲。 唔、但係你六歲你有冇？ 唔係7歲， 但跟蛇頭落嚟同去普映係好唔同喎。 你六歲你會識得問人，你就算揾唔到，你都會問人哋間戲院喺邊啦。你唔會喺條街度喂，新俾你知唔知邊度蛇頭？你會答到我？ 佢可能有窿路嘅，而 唔係 即 可能眼光有窿路， 可能上都好易，其實周街問嗰啲。 唔係啊，你知唔知我點去普映戲院㗎嗰陣時？我走咗同學咧，去咗6号C个巴士就我冇钱啊，跌咗银包啊，可唔可以俾我上车？我跟住车咗去。系啊，我七岁嗰阵时，七岁用呢一招嘅。 系咁， 但人哋冇问你，你点解跌咗银包要 去？唔系佢唔会理你，咪上车咧，嗰度落车啫嘛，油麻地落车啫嘛。 系嗱，咁讲翻咧，就系呢位 Betty 咧，就佢嚟到香港之后咧，佢屋企人就接翻佢啦。咁接咗佢之后咧，先至知道原来佢咁样即系搞一坛咁样嘅嘢落咗嚟。咁當時咧，佢就話咧嚇，即據佢所講咧，就係佢去咗入境處自首嘅。咁跟住入境處咧，就係好懷疑佢，即係點解話你自己一個人搞得掂咧？咁樣咁而喺佢嗰篇文入邊咧，佢就話呢一樣咁樣嘅行為咧，佢覺得咧就好似咧就俾人咧係兇緊嘅。可以咁講咧， 即係佢講個空佢嘅程度就等 於佢冇講佢覺得佢直情係話敘述件事，就係話喺啟德機場嘅辦事處俾四五個 officer 困咗喺一間密室，同 佢總之佢講到好似啲美軍咧， 空咗一日嘅 美軍去空，即係去套料啊，捉住啲伊拉克人咧， 搣佢啲指甲啊， 一路播呢個 Red Hot Chili Peppers 嘅歌咧，大聲轟佢，一路喺度搣佢個春袋啊咁樣咧， 咁冇春袋喎， 監獄嗰啲啊， 係咯，佢講到係咁樣啦。 咁佢咧就话佢冇屈服啦吓，咁最后尾咧就赢，佢用赢呢个字嘅， 我赢了， 系呢场精神搏斗，我赢了， 系啦，咁就佢赢到咧一张行街纸，咁跟住咧，其实咧如果话大体咧， 咁講咧，佢篇文咧就係、是、嗱，唔講啲爭拗點嘅嘢咧，其實咧就基本上就係講佢呢十年嘅奮鬥史，跟住咧就係、是、最後尾咧就係、是、今年咧佢就終於咧就係、是、啊唔係舊年佢咧就終於咧係可以咧獲港大醫學院取得，而今年年初咧就終於攞到身份證啦。 但係個聚焦點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呢幾日好多人都屌錯咗嘅。即系去咗情緒爭拗嗰度嘅，包括森華都有啲情緒爭拗。但我問題，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佢成篇文個意識形態有問題嘛？佢成個意識形態就反映咗大陸人嗰啲咧，我嚟食你個餅，我仲要你調翻轉要你感恩啊嘛？你明白？呢個係我興嘅地方。嗱、首先我唔好講呢樣嘢，我講翻我今日收到嘅料先。我今日收到嘅料咧就係有一個為咗揾食，佢要屈就匿埋喺呢個建呢、這個紅色報章入邊工作嘅一個記者。即其实佢同我一样啊，都系啲本土闲事嘅，但佢揾食， 佢红色系红， 佢为五斗米折腰，红都系完全红晒嘅，系最传统嘅阿爷嘅报刊。 哦、 啊，大家嗱、有两份， 嗰两份 系嗰两份啦、啊，大家估边份啦、啊？佢、就喺一边，我唔可以铺头啊，我而家晚晚帮阿爷掘地雷啊，即系总之就系咁，佢就喺嗰度掘地雷，咁佢就私底下就同我讲， 阿公部 唔好理啦，佢私底下就同我讲。呢单嘢咧唔系一个巧合嚟，你留意一下佢呢单嘢曝光之后咧，最成功嗰份报纸咧都帮佢力推嘅，呢、这个绝对唔系一个巧合。我收到嘅风就系佢个阿爷要利用呢一单嘢去大力宣染，令到大家包括推动有啲支持呢个女仔嘅人，发起一场舆论嘅行动，令到大家认为最深尾啊。是接受了这个是一个奋斗的例子。 是。 这个这样的途径下来呢是没办法的。因为喂那他是这么惨嘛。他是跟着来到这么惨来到之后真的用自己的努力去赢去考到这个大学、哦。这个就是新的狮子山精神。 对、他满足了你、哦、他满足了你那个他追求獅子山精神嘅佢，嗱，因為佢其實佢寫嗰篇文，其實佢表達咗一樣嘅就係、是，你睇我永不放棄，永不言敗啊！ 佢就話佢個阿爺咧就要話俾人聽，透過呢件事，即係咁巧合係俾佢揾到呢件事咧，執到寶啦！執到寶之後就話一定要借呢單嘢宣揚新獅子山精神。嗱，呢個新獅子山精神係好大鑊嘅，就係話呢個係一個缺口。 呢個係井崗山精神係嘛？ 呢個係一個缺口，個缺口係咩呢？如果今次咁樣嘅嗱、我知道好多人都係撐佢，都認為咧呢、這個只係個別事件啫。但係、個別事件，你諗下佢係咩嘅犧牲品呢？佢係呢個一孩政策嘅犧牲品，包括一孩政策同埋吳嘉玲案嘅犧牲品啦。 佢超生嘅， 佢超生。佢亦都係嗱，吳嘉玲案之前咧，佢真係可以叫做香港人嘅。但係吳嘉玲案之後釋咗法，咁釋咗法之後，你話你可以大可以話，屌你，我唔承認人大釋法得。咁但係的而且確喺個法律框架入邊，你香港係要精遵守人大個釋法啊嘛。佢人大釋咗法之後，咁佢真係一個非法管者噃。 係啊， 好啦，你呢個非法管者身份， 咪個抗爭者咯，而家變咗。 係啊， 好啦，好吊鬼啊，呢個好吊鬼。 好啦，你用一個我當你係抗爭者啦，咁你真係冇一個實質嘅居留權嘅噃，你係揸住個行街紙嘅啫噃。好啦，揸住個行街紙，你去考大學又好，讀書又好，喂，我贊成俾你讀書，因為我覺得如果唔俾佢讀書，一個危害仲大。你始終細路仔一定要俾個教育佢嘅，冇問題。你用你自己嘅努力，嗱呢樣嘢我要俾翻 credit 嘅。你話你自己咁努力去考到個醫科 ，OK 嘅 ，fine， 冇問題。但問題你係食咗我哋個餅，即係我哋個餅係咁大噶啦，你食咗一啖。好啦，我哋唔係要你感恩，其實冇人要佢感恩。嗱，我唔知啦，我唔知有冇本土派嘅人要佢感恩啦。嗱，我就冇要佢感恩嘅，亦都冇要佢多謝啊，冇要佢成嘅。但個問題係，你食咗我哋個餅之後，你冇理由調翻轉喺度鬧入境處啲職員嚟作為一個引子，就係話香港人對你唔那公平啊嘛。你成個意識形態就覺得香港人俾人覺得香港人又對你唔公平啦。你睇入境處點樣對我？喂，如果香港人對你唔公平嘅，就唔会有大学收你啦，就唔会有学校去收你啦。 嗱喺呢件事啊， 嗱，喺呢件事上面咧，就跟住就當然係有人問啦，即係點解大學會收佢啦？咁樣咁港大就有個官方嘅回應嘅。咁、港大咧喺官方回應咧，佢就話咧， 好正， 係佢就話咧，我哋咧係睇 成績， 係睇成績嘅， 有教無類 嘅。我哋係唔睇，我哋係， 我都覺得冇問題啊，呢、這個冇問題、啊。 我哋係睇成績，我哋基本上收生嘅時候係冇睇佢嘅國籍啊， 冇問題啊， 入境啊嗰啲嘢噶。 喂，成龍都攞咗博士啊， 屌！ 嗱，我覺得你好大睇成龍。 喂，我覺得嗱，你睇成績冇問題啊，我從來冇怪過大學點收佢，我覺得有學校收佢， 係 俾佢教育係啱嘅，佢自己。读到都系叻嘅，但个问题佢成篇嘢个意识形态就 系 话，你香港人欠捻咗你咁样嘛？ 嗯， 即系你攞入境处嗰个做例子，又话咩精神精神抗争，我赢了，点解唔啱？ 因为由1980年开始咧，就取消咗抵类政策， 是 就系、是、已经系讲到明，系所有偷渡者系即时遣返。 唔系咁，即系而家政府唔捻遣返佢啊嘛？ 咁啊 嗱，所以我唔系听我讲埋先，所以个问题就系话。我點解話佢有問題呢？個意識形態就係話，你第一你怪曬所有你嘅憤怨，你怪曬香港人。第二，你冇怨嗰樣嘢就係話，喂，造成你今日咁。 嗯， 你话上面冇身份，呢、這个你上面有责任噶嘛？ 诶，唔系， 你上面你 离远，呢错啦，呢个系佢嘅选择嚟嘅。因为咧，其实我求证过噶啦，就系、是、佢本身佢自己系选择咗嚟偷渡香港嘅，而佢 知佢选择啊， 唔系 咁啲人嗱，而家啲人就系话，哎，佢上面一系政策，佢冇身份，咁呢个你自己拣嘅，你 可 你 佢系有可以有身份嘅， 你可以有啊， 只要佢老豆去俾份佢 就 得噶啦， 你又要抢住讲。系咪先？呢啲有得拣噶嘛？同埋你造成你话嗱，首先我唔讲你有冇得拣啦，造成你话你要闪嘅，冇身份嘅，冇身份嘅，喂，好简单，就系嗰个一孩政策，系嘛？你唔怨个一孩政策嘅，你净系将所有嘅罪行怪晒香港人嘅，唔搞捻错啊？ 系，好似香港人欠咗佢咁。 即系你食捻完我哋个饼，我哋都冇要你多谢。 或者咁， 你调翻转仲要话，点解我唔俾血你饮？ 系， 或者咁讲，系咪篇文佢嘅写个态度令到你咁不满？ 当然啦，呢、這个独孤之言啦，最大问题我觉得系入境处其实系责无旁贷。首先，即系我觉得最基本一样嘢，佢依家入境处就话个别例子唔讨论啦。但你其实你要解释点解会有一个酌情权， 你 都 个别例子、 啊。你因为你其实可以适用去每一次嘅，你每一次都有一个个别例子，你每一个群体例子。 唔系而家啲人话个别例子，但正正呢个系一个好成为一个示范单位啊嘛。呢、這个点会唔系一个缺口啫？即系今日 案例啊嘛，呢个案例啊嘛。 系啦，今日人哋都话啦。人哋阿爺就係想成為呢個係一個缺口，講完啦， 係 啊，同埋依家我最心比其實佢當即係我都同佢傾過就係話，因為好多人都係跌咗落個迷陣度啊，就覺得話誒佢即係當然啦，我認同咧，心比話想用呢個做缺口，因為你會變成好多都係咁樣情況嘅，話喂撲你個街，你班人原來咁同情我哋，依家湧落嚟啦，我哋大把呢啲咁嘅情況。 唔係最撚冚家產嗰樣嘢，上次啊 冚家產， 上次綜援啊，唔夠一年嚟香港啊，可以咬老中嗰單嘢， 哦， 啲左膠大聲大大聲聲話唔會成為一個。 先例， 唔会成为一个示范， 唔会好多人都咁样， 唔会成为一个示范，好多人都嚟攞嘅，结果第二日有3000宗， 系 你全部左交沉捻晒水啊！我同你讲，今日呢单嘢发生之后，如果听日成为一个案例，你班友出嚟同我讲嘢啊！你唔好沉，你唔好潜水啊！ 上次嗰单嘢之后， 唔好谂潜水啊！我讲嘢啊！ 上次嗰单嘢， 上次有冇人出过嚟道歉啊？话唔会成为一个先例，唔会好多人去申请。第二日有3000宗啊，大佬，讲嘢。 而家去咗边啦？唔讲咪唔睇， 潜晒水喎、啊！而家潜捻晒水、啊， 同梁振英一样， 当你 唔提就冇存在过啦。 喂，我哋质疑，你又话我哋歧视、啊， 系。 大佬 系 喂阿金金讲得啱啊，林慧思翻版啊，真系唔系佢啊，林慧思啊，我哋本土派 系 指出国王的新衣嗰啲人就变紧咗林慧思啊，你左交嗰班人就系清关爱啊，你香港市民就全部黐捻晒线讲大爱啊，而家 系。系， 尤其是喺林记都贴咗啦，喺八五二邮报有一个叫 Steve Chan 嘅，系咪 Steve Chan 啊？ 系， 唔记得。咁佢亦都系话，我哋依家变咗系一种种族仇恨，而唔系 被挑拨嘅种族仇恨添，仲 系啦， 被设计咗出嚟嘅种族仇恨， 就唔系话我哋本身香港人个核心精神就系追求公义啊、法治咁扑你个鸠，我哋依家咪就追求公义法治咯。依家系你将嗰样嘢变咗种族仇恨。 我今日同你讲， 系 我今日同阿森华讲，喂，啲人成日话，屌你！我哋老豆啊，或者我哋阿爷咪偷到落嚟？ 系 ，sorry， 我老豆唔系啊。 嗱出嗱，我咁讲， 唔少， 你咁要咁样讲， 即系身边有啲表姐啊， 身边总有啲人系嗰啲嘅， 舅父啊嗰啲嘅，总有啲 人系嗰啲。但系人哋以前落嚟，系珍惜香港有一个相对公平嘅机会去向上游嘛。 是为了逃避中共的迫害而 来的。亦都是夹住逃避，因为那时仲是文革啦， 你 都是夹住逃避中共的迫害。都落到嚟之后，他亦都是珍惜香港有一个相对公平向上的机会。你睇唔错范艺刘春晓。喂大佬好简单，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呢个就是当时普遍大家珍惜呢样嘢嘛。你今日呢位小姐写呢个万年书，喂成个意识形态就话俾人听。喂我落嚟食搵咗你个饼。 你欠咗我咁样啦。 即係我又唔可以话佢欠咗我，系我食完你个饼之后，喂你啲人都对我冇礼貌嘅，我食完你个饼你要感恩先得㗎嘛。喂你食我饼我仲要感恩。我食完你个饼你要俾血我吸埋先得㗎嘛。喂你成个态度系咁样嘛，大佬。 咁口干㗎嘛。 咁我先兴㗎嘛。 係。咁你对于佢其实我有啲驚你等人再爆泄，即係佢对于其实佢后来仲有就係喺篇嘢入面都有话过，佢话佢即係话佢自己是香港人啊又话佢自己系唔系嚟抢资源啊。 话自己香港人得，你有冇认同香港嘅核心价值先？ 係。 嗱我香港人我同你讲好简单。 佢话 周宝松都带我落嚟㗎。 係。 咁但系人哋认同香港核心价值啊。 但佢都左交㗎其实。 Andy 嚟啊，咁佢都普遍佢叫做认同香港核心价值㗎嘛。 系嘛？佢都话佢有去支持反国教嗰啲噶。 你老 闆反国教都好多种。 你讲起呢个我就兴啦，扑你个街！你而家唔系玩 credit 啊嘛？你又去过国教，扑你个街做乜都得嘅咩？ 陈景辉都支持反国教，叶宝林都支持反国教 嘅，大捻喎！系真系。 咁佢系咪香港人就？ 系。 我唔知啊， 咁 嗱，黄毓民都支持反国教，佢 叫黄毓民赞咗噶，我 系 啊， 咁佢就咪左交，佢就 唔 系 黄毓民对于呢个 Upgrade Betty 嗰段奋斗史，佢赞好噶， 系啊， 有人 cap 咗图啊， 系啊， 今日我坐喺我对面呢个方堆就 cap 咗图俾我睇，仲圈住黄毓民三个字啊， 因为我有朋友咧就喺某个， 你咩朋友啊你啊， 喺某个传媒机构度做嘅，咁佢负责，即系佢总之就有办法 verify 到。就係、 是。係黃毓民本人。 係黃係 off 個 account 啦，起碼 係啦，起碼係嗰個 account。 未必係自己本人啦，可能佢老婆幫佢搞嘅咧。 係可能係啦，我唔肯定啦。咁總之就 like 咗呢單。 咁同埋好多人，我覺得係 skip 咗一個 point 嘅，就係話佢都係追夢咧。咁或者小朋友冇罪啊，咁 click clack 乜都好啦。咁其實佢喺篇文入面就係其實講出咗，就算佢受到香港嘅教育啊都好啦，佢冇受到香港嗰種教化嘅。因為其實佢入面有一個就好。哇！簡直係眼前一亮，佢就喺度話係佢即係佢個講述話俾入境處嗰度留難嘅時候咧，佢就話逼佢想講話佢係佢叫屋企人唔幫佢偷渡啦。咁就話佢就話啦，明明係我自己搞出嚟嘅爛攤子，但係就要我講大話，將責任推到屋企人身上，呢啲唔係我 style。好正常啊！呢啲係自己做嘅嘢， 好承擔。比戴耀廷更有承擔啦， 係啊，好承擔啊，好似係，好似係好承擔。 係啊，係啊。 咁但係你如果你係一個好有承擔人，根據你呢一種講法嘅時候，你根本唔應該打尖嘅。你根據你嘅做法，你係可以即你係咧呢件事上都睇得出佢個道德水平，同埋亦都喺佢後面啦。 或者 擺嚟擺去咯。 我 用翻啲即係相對你哋唔係咁喜歡嘅立場咁講啊，即係佢可能係佢一時魯莽，咁佢而家就冷靜咗落嚟，就去承認啦。 唔緊要，唔緊要，嗱，唔緊要，就算你咁講都好，佢話我贏咗啦，呢啲係我嘅戰利品都好啦。佢係靠一種攣地嘅方法殺埋我。 成個問題係個意識形態除咗覺得應份之外，仲要認威啊嘛，俾個時間威啦。嗱，其實只有一個方法咧，係有一個方法咧，佢令到我哋冇聲出嘅，係就係佢 honestly 寫曬佢咁喺香港咁悲慘嘅經歷，之後補充一句，雖然我喺香港受嗰啲咁嘅待遇，但我都要多謝香港，因為你哋俾我機會我讀書，我都要多謝你哋。如果冇你哋香港冇俾機會我讀書，我今日就唔會 係啦， 可以喺個大學度， 即係謙厚啲咯，即係謙厚啲咯。 係咁件事會好睇啲。 其實我都唔使佢多謝佢嘅，即係我唔使佢多謝我哋。但係問題你唔好食我哋個餅，掉翻轉頭仲要吸我哋嘅血。 但係喺中共嗰種嘅即係大國崛起啦，我用冇東江水。香港就扑街啦！呢種嘅教化裡面嘅時候，點會孕育到一啲謙厚嘅大陸人咧？ 大家情緒失控，就係因為佢呢個 case 正正表露咗十二億人嗰一種大國勃起嘅嘴臉。 冇錯啦，就係話我即係頭先講嗰啲嘢，就帶出咗佢根本呢個人嘅道德觀念有問題。而唔好忘記，佢係讀醫嘅。陶傑曾經寫過一篇文，就係關於係一個2007年嘅時候，有個14歲嘅神童，咁就入讀咗港大嘅醫學院嘅。係，咁佢就肥佢嘅，因為喺外國咧，你係要有21歲先可以讀嘅，因為到你 crack 大約畢業嘅時候咧，你都大約30歲，你去明白到乜嘢叫做醫者父母 生死。哦，尤其是係醫學院添啊。係 啦，明見咩生死，因為呢種唔係純粹一種 technique， 係講緊一種 如果唔係就變曬阿戴耀廷嗰啲咯，即係技術嘅嘢咯， 技術就冇 一個。道德 嘅嘢，系啦，咁你要有你医学系有道德噶， 医德， 你谂下你扑街，第时你个医生同你讲，喂，唔系、排你前面嗰个人，佢俾多一倍钱我、喎。咁我係咪應該依佢先呢？ 嗱你咁講又做用落棋啦，係咁人屌而家， 真 係 就完啦！我想好快講兩點。 我唔係我質疑佢咁做，但係我擔心有一個要有道德嘅培訓嘅一個職業，如果有一啲冇道德嘅人去做，係會點？或者係一個道德觀念有問題嘅人去做，係會幾咁大鑊咧？大家諗下咯。 係嗱，咁補充翻先啦，就係入境處咧，其實佢有個數字嘅，講05年咧到舊年咧，就係有23個小朋友，即係未成年嘅咧，係同樣咁樣嘅情況嘅，係啦，即係話 係咪全部都有行街紙啊？ 佢冇講到有幾多有行街紙，但係呢係有23個係自首咗嘅，即係非法入境之後自首嘅未成年嘅小朋友咁樣。而呢根據呢個條例呢，其實主要呢職捕職戒呢就其實成年呢就執得好嚴嘅，咁但係呢未成年呢嗰啲呢就即係據返入境處嘅講法呢就如果獲得處長授權咧，就會有行街紙啦。 咁真係使唔使講咁？ 咁究竟有幾多咧？係冇公開到嘅。咁唔肯定啦。 所以 有 個別例子咯。 如果按照入境處嘅講法咧，似乎咧就係、是、好似而家 Betty Wong 嗰個例子咧，就係、是、因為佢當時都係未滿18歲咧，咁所以可能獲得某程度上嘅 所以咧，我今日收到風咧，大家要警惕咯。 係， 因為可能呢個真係一個缺口，將會有大量嘅。嘅咁嘅 case 係啦，咁第二樣咧就係講翻頭先話想講媒體嗰樣嘢咧，就係我係唔明點解今日蘋果會攞咗嚟做頭條嘅。 我身邊有個講法嘅， 明即係 冇啦冇啦， 而即係第嗱。呢份報紙咧，佢會揀呢啲嘢去讚咧，唔出奇嘅。咁但係我係唔明，明明尋日有單高鐵咧，呢單咁大嘢唔做咧。竟然攞咗呢一樣嘢，我係好慘。 其實大家都明㗎啦，你懂得， 你懂得。 好啦， 就係咁多， 時間差唔多啦，係咁先，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義。HK Peanut 2014